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85集。池燕手里在编绳结花，他最近在跟夏侯练学牵丝技。这小子看起来木木呆呆的，其实脑子很聪明，学起来速度和沈觉一般快。夏侯练望着他，他的侧脸恬静又安然，仿佛万事万物都扰不了他心里的安宁。夏侯练不太知道池燕对夏侯佩是什么样的感情，他甚至不知道他俩有没有见过面。总之，夏侯佩在他面前甚少提池燕。倘若不是谢家灭门的时候魔侯罗茄说漏了嘴，他还不知道他有个双胞胎哥哥就住在黑面佛顶。 池燕， 夏侯练踌躇着戳了戳他的手臂， 你见过咱娘吗？ 见过， 池燕说。夏侯练眼睛一亮， 什么时候？你那时候知道她是咱娘吗？ 8岁的时候，他很强，在他死之前我从来没有打败过他。 池燕仰起头望夜戏里漏下来的阳光，细细碎碎像撒了一地的金子，亮得有些扎眼。他第一次见到夏侯佩也是这样的天气，那个穿着黑色箭衣的女人拎着一把黑鞘刀上了山顶，冲他扬眉一笑。 初次见面，我是你。 他的话被他的迎头一击打断，他瞠目结舌地挡下他的刀，说道： 蹦得这么高啊。 他那时候太矮了，力气也不够大，很快就被夏侯佩制服。夏侯佩缴了他的刀，把他挂在树梢上，他四肢没有平衣，只能木着脸望着他。夏侯佩笑道： 这下能好好说话了吧。再说一遍，初次见面我是你娘，儿子。 他总是挑世新外出的时候来，池燕死心眼，每回见他一定要和他打，然后被重新挂回树梢。他在那儿费尽苦心逗他笑，他望着脚尖回想方才哪一招使错了。他想起来了，第三招他用的蛇步，他应该用燕鞋而不是斩月。 喂，乖儿子，说句话，求你了。 夏侯佩在对面说，他不吭声。扑的一声，一个弹丸模样的东西打在他衣襟上，丸壳四分五裂，里面爆出一些又浊又黏的东西，躺在他灰白的棉布衣裳上，蜿蜒出一道污痕。他抽了抽鼻子，闻到一股恶臭，终于有了别的表情，皱眉。 这什么玩意儿？怎么还会爆浆？ 夏侯佩也呆了，放下弹弓，扯下一片叶子在他身上擦。 哎呀，好像是鸟屎啊！对不住，对不住，我还以为是普通的泥丸蛋子呢。这是夏侯练搞的玩意儿，我回去一定好好收拾他，给你出气。 夏侯练是谁？ 一个二逼玩意儿。 夏侯练郁闷地道： 难怪有段时间我鸟屎蛋老是莫名其妙失踪，原来被他拿走了。 池燕说： 他送了我很多，可是那个东西放久了会发臭，我只好扔了。 他最后一回上山来看他是一个黄昏，远山尽头的红霞像燃烧在天际上的火焰，天火深处的红日是一滴血滴。山上密密实实的野隔叶，枝棱的接骨草都染上一层薄薄的红，像被烧着了一样。他没进屋，站在微微泛红的草丛里冲他招手。 打架吗？ 池燕用白布擦拭刹那，他手掌里的利刃薄得像一片叶子。 我一会儿就走了。 夏侯佩说： 乖儿，答应娘一件事儿， 以后你如果碰到一个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，下手轻点，那家伙刀术差得要命，打不过你。 擅入佛顶者死。 迟燕说， 我不能违背住持的话。 可我不也没死吗？ 因为你很强，我打不过你，等我变强也会死的。 哎，你这孩子说话这么直，以后讨不着媳妇儿的。 夏侯佩吊儿郎当地笑了笑。 你不会杀他的，迟燕，你们是兄弟，他是另一个你。 不等迟燕回答，他转过身挥了挥手。 走了。 夏侯炼轻声道， 他在向你道别。 嗯。 迟燕点点头说道， 小炼，其实我不太知道母亲意味着什么，不过我知道她喜欢我，我也喜欢她，我不希望她死。可是住持告诉我的时候，她已经死了。虽然即使我提前知道，也挽回不了什么。 夏侯炼愣了愣，他忽然明白过来，迟燕是在解释当初在黑面佛顶他质问他的话。他记得他们俩在萧瑟的天风中沉默的对视，他握紧双拳，胸中充满苦涩的悲愤。风灌满迟燕的衣袖，扑动如飞蛾的两翅。 娘的死你早就知道真相吗？ 啊，知道。 如果住持让你来杀我，你会来吗？ 会的。 飒沓风声中，他的嗓音比风还冷。 好，那样很好，我也会杀你的，你我都不必留情。 夏侯炼牵了牵嘴角，垂了下他的肩头说道， 不怪你迟燕，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。走到这个地步，我们大家都不想。 我很笨，小炼。 迟燕低头望着自己的手掌，上面布满粗糙的茧子。 我不像你，会很多东西。我只会挥刀。可是这样愚笨的我，依旧得到了很多人的照顾和关心。住持。夏侯佩，你，还有百里。 夏侯炼微微一怔，随即反应过来，低声问道， 你也喜欢百里渊对吗？ 我不知道，他们对我很好，我想报答他们的喜欢。 迟燕低低地说， 我自己心里希望等一切尘埃落定，大家都能好好的，但到了最后大家都死了，我能做的只是尽力去实现他们未了的心愿，这样他们再去黄泉的路上或许可以走得安稳一些。 金黄色的光晕落在迟燕静若琉璃的眼眸中，仿佛是融融的流金。这个倔强的刺客有着常人没有的澄净双眸和澄澈如水的心。夏侯炼揽住他的肩膀，用力拍了拍。 迟燕，你听着，个人有个人的愿望，自己的愿望应该是自己去完成，喜欢是不求回报的。老秃驴和百里渊那个家伙怎么想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和娘的想法肯定是一样的。 夏侯炼望着他的眼睛道， 迟燕，你要有自己的愿望，为自己而活。 亲爱的们，想获得小胡老师和林飞的亲笔签名明信片吗？去微博找林少侠本侠，有惊喜哦。